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张士诚进攻刘福通驻守的安丰，那么刘福通呢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啊不顾刘伯温的反对率兵去救刘福通，结果呢刘福通没救成，安丰还丢了。朱元璋在回兵的路上又受到了张士诚军队的不住的骚扰，于是在一怒之下朱元璋啊决定进攻泸州。泸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这座城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固，而且还有张士诚的重兵把守。朱元璋进攻这里呢打算是很明显的，他要是攻下了泸州，那就打开了通往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的通道，这也算是对援救安丰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吧。但是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坚决反对进攻泸州，在朱元璋的营帐当中，徐达反复地陈述着自己的主张。他说援救安丰我们已经很是失策了，而现在再去进攻泸州，这坚城之下必然难克，如果陈友谅此时出兵必有不测之祸啊。这话什么意思呀？他说泸州城啊这么坚固很难打得下来，如果这个时候陈友谅趁机出兵攻击我们，我们那就是腹背受敌啊，必然呢是非常的危险。可是朱元璋对于徐达的想法是不以为然，他怎么想的呢？哎，他认为自己出兵安丰，而陈友谅呢毫无动静，足见此人的见识啊也就不过如此而已，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但是徐达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还在这儿跟朱元璋说，说到最后这个朱元璋啊生气了，大喊一声打断了徐达啊。朱元璋啊发火了，要说朱元璋发火也是有原因的，这回出兵不但是毫无建树，还给自己弄回来一个不清不楚的领导啊，就是把这个韩林儿给救回来了，如此之狼狈，回去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刘伯温呢？于是乎朱元璋下定了决心，对徐达说，你呀不用再说了，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是必然要攻取泸州啊，赶紧给我出征。与此同时，被朱元璋认为毫无见识的陈友谅正在他的行宫里头最后一次打量着他的这座王宫，在陈友谅身后站着汉军的所有高级将领。自从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陈友谅是一分钟也没闲着，在这儿的几十天里他已经动员了这个最强大的战争机器里的所有潜力，组成了60万大军，将乘着无敌的战舰对朱元璋发起最后的攻击。陈友谅想，我呀再也不用忍着了，朱元璋你的末日到了。于是陈友谅端起了酒碗，对着自己的将领说出了最后的一番话。他怎么说的呢？陈友谅说，此次出征我空国而攻，是取不留后路破釜沉舟之意，此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荡平诸逆只在一役，天下必为我大汉所有。哈，这也算是一番战前动员吧，跟大伙说咱们呀这回出征没有退路，只能胜不能败，这个天下就是咱们大汉军队。说完了话，他把碗里的这个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碗往地下一摔，啪摔碎了，大喊一声出征。哈哈，我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看到这样的场景。那边朱元璋出征了，这边陈友谅也出征了，两支军队从不同的起点向着不同的目标出征了，但是他们终将到达那宿命中的战场，去迎接最后的决战。至 政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率领他的军队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征程。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吧，有一个人来到了洪都。洪都这地方咱们前面说了，他呀守将投降了朱元璋，现在呢变成了朱元璋的地盘了。那么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受了朱元璋的委派到这儿来镇守的大将。这人是谁呀？他的名字叫朱文正。这个人在前文书我们也介绍过，他呢是朱元璋的亲侄子。要说起来呀，洪都这个地方位置非常的重要，那是绝对不容有失。好多人都没有料到朱元璋会把镇守洪都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这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来做。而且这个朱文正啊，他是个纨绔子弟，大伙儿对他的这个印象啊都非常的不好，对他的评价呢也很低。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这个评价还真没错。就这位朱文正一到洪都就流连于烟花之所，整日饮酒作乐啊，他还谱了曲儿，让这些使女们是日夜排演。而军事布防等等这些重要的工作，干脆他就交给下属去操办，自己呀一点都不过问。他的所作所为十分符合花花公子、败家子儿、浪荡子弟这种不良形象的典型特征。每次看到朱文正喝得醉醺醺的不省人事，属下们就只能摇头叹气，唉，这真是个大爷，哈，什么也指望不上他呀，洪都这样下去可就危险了。哎，陈友谅啊，第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洪都。后来的人呢，一直对陈友谅的这个决定十分的不理解，哈，说他为什么不直接去进攻应天呢？那样一来，朱元璋那就是腹背受敌，不堪一击呀。陈友谅为什么把现成的便宜给扔了不捡呢？这似乎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啊，在陈友谅那儿，这个问题他很好解释。陈友谅这个人呀，性格上有弱点，那么也就是他性格的弱点，注定了他一定会先进攻洪都。为什么呢？陈友谅是一个心黑手狠的人呀，一直都在背叛和欺骗当中生活，对这些东西他并不陌生。所以说洪都的守将投敌对他来说应该并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像陈友谅这样的人最忌讳的也就是被人所背叛啊。对一个人而言，他最厌恶的往往就是自己所最擅长的那个东西。他呢经常是背叛别人，那么一旦有人背叛他啊，他是非常的忌讳。在陈友谅的这个思想意识里啊，有这么一种想法，那就是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啊，攻下了洪都就可以教训那些背叛我的人，让他们知道知道对我陈友谅要绝对的忠诚，谁不忠诚啊谁就没有好下场哈，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这个跟曹操有点像，他们这一类的人呢，哎，都有这样的通病。当然了，攻下洪都在军事上还有很多的好处，这个地方可以作为进攻应天的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攻击不利呢，也可以控制长江下游，图谋再战。另外呢，洪都守将这个纨绔子弟朱文正的各种闲情逸事啊，自然也是传到了陈友谅的耳朵里，这些情况对于陈友谅而言又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哈，这么一大草包在这守城，那我是攻城肯定容易啊。所以陈友谅认为攻下洪都那是易如反掌，但是他似乎少想了这么一点，以朱元璋的这个精明，不可能不知道朱文正啊这个人的德行是怎么样的，他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这么样的一个人呢？嘿，就在陈友谅向洪都进军的当天，收到这一消息的朱文正收起了他那套饮酒取乐的行头，对陈友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往往是以是否热衷于吃喝嫖赌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呀，这个朱文正就是一个坏人，肯定没错了。但是人们呢，又往往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啊，它存在着很多有用的坏人和没用的好人。这个朱文正啊，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现在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很多天才的将领，这些将领们的军事天才和功绩都不逊于历史上的任何名将。那在朱元璋众多的将星当中，朱文正应该是算非常耀眼的一颗。按照军事天赋和军事功劳来说，朱文正啊，大致可以排在这些将领当中的第五位啊。说他是五虎上将，那还是有这个根据的啊。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朱文正啊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在他前边排着的那个四位啊都太厉害了啊，超一流的，实在是没有办法超越了。后边我们还会讲述他们几位的故事。和朱文正共同守卫洪都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也厉害呀，叫邓玉啊，他也是个关键人物。如果要排名的话啊，朱文正排第五，这个邓玉应该是排在第六，因为邓玉就是后来的开国六公爵之一嘛。朱文正在大敌当前之下，显示出了他自己的军事才能啊。洪都这个地方呢，城池还是非常坚固的，但是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呀？城门太多。我们统计了一下，有抚州、工部、土部、侨部、张江、新城、琉璃、澹台这么八个城门，另外呢还有一个水道门啊。城门多是大城市繁华的象征，但是呢这座城市面对着600,000大军的时候，这种繁华可就变成噩梦了。由于人多势众啊，攻城的陈友谅的军队大可以同时攻击各个城门，那么防守的这一方却会顾此失彼，守了这边丢了那边。但是朱文正这个人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天才，这个城里头啊可以用来防守的兵力实在是捉襟见肘，但是呢朱文正却能把他调配的是井井有条。他应该感到很幸运，在这个时候啊，洪都城中驻守的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呢就根据这些将领的特点做出了调配。最重要的抚州门由邓玉防守，赵德胜防守工部、土部、侨部这三个城门啊，这活比较累，任务也最重。另外一员猛将薛显来守张江和新城两个城门，牛海龙和赵国旺把守琉璃、澹台两个城门。这个朱文正啊，很可能是学会计出身的，他在安排好了防守兵力之后，居然还能剩下2000人，您说他怎么挤出来的？这2000人呀，他也没浪费了，也没让他闲着，干什么呢？当预备队，听他的指挥，随时支援各个城门啊！多聪明的将领啊！可以说，洪都的防守是万事俱备，只等陈友谅了。那么洪都之战也将成为陈友谅的一个噩梦。陈友谅率领大军向洪都前进，关于他军队的实际人数啊，历来呢是有争议的。我呢根据陈友谅这个战船的规模啊，也就估计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吧。那个时候的记载上呢说，陈友谅的战船呀，最大的可以装载2-3千人，小的呢也能装1000多人，而他这一次出征的战船一共有200多艘，那么人数呢，估摸一下，大约应该是在40万到60万之间，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大军团。所谓投鞭断将啊，一点都不夸张。什么叫投鞭断将啊？就是说这个大军呢，如果每人往长江里头扔一条马鞭子， 那么这个鞭子就能够把江水给阻断了，您说厉害不厉害呀？在至正23年4月23号，陈友谅的大军到达了洪都。这个时候，朱文正和他的将领们看到了最恐怖的景象，哈，几十万人把这个洪都城围的是水泄不通，江面上停满了各种巨大的战船，士兵的铠甲和兵器闪耀出的光芒比阳光还要刺眼，飘扬的旌旗是几十里连成一片呢，如同一件大大的斗篷笼罩着洪都。有那么句话叫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个时候洪都城眼看就要被陈友谅的军队给压垮了。朱文正在他的都督府里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一反以往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庄严肃穆地往那一站，这让以往在背后议论他没有武将之容的那些将领们感到非常的吃惊。哟，咱们这位花花公子，这位纨绔子弟，感情也有这么威严的时候啊！他那个肃杀的表情和严厉的语气，让这些人都感到喘不过气来，只好全都低着头听他训话。朱文正对他手下的这些将领们说，我知道你们呀，平常都不怎么喜欢我，还经常在背后议论我。没关系，我呀也不喜欢你们。但是现在陈友谅60万大军啊，已经在城外边了。诸位，哪位如果要投降，现在马上就可以出去，我绝不拦着您。但是如果您要是不投降，也不逃走的话，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跟我一块守城。咱们战至城破人亡，是一死方休。说完了话，朱文正看着眼前的这些将领们，突然在心中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悲凉感。啊，他想了，现在这些人还都在我面前站着呢，可是在这场战斗当中，又有多少人还能够活得下来？打完仗之后，我还能看得见他们吗？那我自己呢？打完这一仗，我还能活着吗？朱文正用可能是一生当中最温柔的口吻结束了这次训话。他说，诸位珍重吧，望来日与富贵相见。这些将领们听了朱文正这句话，全都抬起头来，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时候朱文正的眼睛里似乎是含满了泪水。得，什么都不用说了，这么一番战前动员，对于这些在刀口上过日子的人来说，他们都很明白目前的形势是怎么样的。的确，他们都不喜欢朱文正，不喜欢他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是大伙儿都明白呀，现在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友。这些将领们告别了朱文正之后，分别向着自己驻守的城门走了过去。对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那个地方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所谓战友，那就是同生共死的伙伴。当洪都城的守将们各就各位之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4号，陈友谅发动了进攻，洪都战役正式开始。那么洪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咱们下回接着说。